不过记得要上贸发局网页预先登记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师生恋真唔真啊？ 我觉得套戏情节好多都熟口熟面嘅。 唔通你觉得大婶嗰句，我最中意咧就系食小鲜肉噶啦，同面咁讲嘢嗰把声好似啊？ 要知道由刘子石饰演嘅 Ryan 系咪会发展师生恋，咁就要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起展翅。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有朋友话习惯咗朝早六点开始听晨光第一线，今日八点先有唔太习惯，但系当你习惯之后就会回复翻去六点，到时你会唔会又唔习惯呢？我哋已经习惯咗去习惯一啲事，当习惯变成习惯，有冇谂过点解我哋要习惯？八点继续有晨光财经第一线，你惯咗噶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就由联储局议息啊要开会开始讲起啦，好吗？嗯， 好啊。咁喺今日星期二三嚟讲嘅话咧，就一连两日咧就联储局咧就将会开议息大会噶。咁啊，至于个议息结果咧，就将会喺周四啦，香港时间凌晨三点钟咧就会公布嘅。咁啊，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咧，可以话系市场意料中事啦。咁重点我哋要睇嘅就话联储局咧会唔会暗示咧喺明年初咧就加大量宽嘅金额咧去扶持经济噶？咁啊，而家我哋见到咧就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咧就迟迟咧都未能够咧推出咧系救经济方案，即系次轮嘅救经济方案啦。咁呢一个嘅救经济嘅大任咧就难免咧就会落喺联储局身上啦。咁所以咧喺今个星期咧，我哋真系要留意住咧联储局咧会唔会暗示咧喺明年咧就加大个量宽，同埋会加大几多啦。咁啊，除咗呢一样嘢要留意之外嚟讲嘅话咧，仲有两个因素咧喺个联储局议息会咧我哋要留意嘅。咁第一个就当然就系近期我哋见到咧就不断个美元咧就走弱啦，咁联储局咧喺呢一方面咧会唔会有异议咧？咁呢个咧就我哋要关注嘅。咁我哋记得咧喺上个星期嘅欧央行嘅议息会嚟讲嘅话咧，欧央行咧就冇话对嗰、那个即系个欧罗个强势咧系有异议。咁而家咧就睇下联储局咧就对美元嘅弱势又有唔会有异议。咁如果大家都对个美元弱势冇异议嘅话咧，咁即系咧欧美一旦系为个弱美元开绿灯咧，咁可以想象得到啦。咁日后咧个美元个汇价咧就可能会有更多嘅跌幅喺度啦。咁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第二样嘢要留意咧，就当然就系我哋见到近期咧，美国十年咧同埋三十年嘅债嘅孳息率咧就攀升咗唔少嘅。咁啊，攀升嘅原因大家都唔难理解啦，因为咧当个市场话个疫苗咧就快将面世之后嚟讲嘅话咧，市场咧就随即咧就对个环球经济前景咧就充满信心啦。咁亦都对美国嘅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咁呢个咧系推升咗咧个长债息嘅最重要嘅原因。咁但系唔好忘记，长债息上升咧，对美国经济系相当之不利嘅，因为咧美国企业咧，当佢哋借钱嘅时候咧，佢哋会借长钱嘅。咁如果长债息上升，咁美国企业咧个借钱嘅成本咧就会上涨，咁啊对佢个公司嘅盈利咧就不利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就亦都要留意住咧，就话联储局咧会唔会咧就出声，就话会将多啲嘅资金咧去买长债，去压低个长债嘅孳息率。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嚟噶。 嗯， 咁啊，睇下即係如果啲央行開綠燈咧，可能都會對啲匯價有所變化嚇。當然順帶一提啦，議息會方面咧，今個星期五咧仲有日本央行都會議息嘅。咁啊，轉個角度講埋英國方面咧，都開始有機會啊，俾啲國民啊接種新冠病毒嘅疫苗啊，係咪啊？嗯， 冇錯啦。咁呢個疫苗咧，其實咧喺上個星期二咧，佢哋已經係開始咗接種噶啦。咁我哋喺電視機畫面見到咧，第一個接種嘅係一個即係老人家嚟嘅。咁啊，跟住嚟嘅話咧，喺今個星期一開始，即係今晚開始嚟講過咧，就輪到美國咧，就等佢哋嘅國民咧就接種疫苗啦。咁我哋而家要留意嘅就話，究竟疫苗係咪真係咁有效，可以咧係即係阻止到個病毒嘅散播咧咁樣。咁所以咧就當然打中完疫苗之後嚟講過咧，要時間咧等個疫苗咧係發揮佢嘅效力嘅。咁所以咧，我哋過多一陣子嘅時候咧，我哋就要留意住咧，就話英國啦、美國啦嗰個新增嘅確診嘅人數啦，會唔會陸續咧係下降啦，從而咧去衡量咧個疫苗嘅效力嘅。因為疫苗咧未推出之前咧，咁成日都話啦，疫苗而家話唔知有好高嘅成數啊，可以阻擋嗰、那個即係個病毒啦。系啦，咁但系咪真嘅咧？咁真系要等等，我哋要睇住个数字去衡量啦。 系啊，咁但系香港就指纹流体向啦。关于疫苗，不过希望真系每一样疫苗，即系就算唔同品牌都好，最好就系药到病除啦，咁样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即系自由复飞啦，经济又再起飞啦。咁啊，讲开经济方面，经济数字咧，今个星期咧集中喺星期三有啲经济数字嘅公布，系咪啊，温生？ 冇错，冇错，喺星期三嚟讲过咧，就有澳洲啦、欧元区啦、英國啦、美國咧就分別咧就會公布咧就由 Markit 研製嘅12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嘅初值噶。咁等到呢啲數字公布咗之後嚟講嘅咧，我哋就可能夠更加掌握得到咧就全球最新嘅12月份嘅經濟嘅狀況。咁而喺同樣喺星期三嚟講過咧，日本咧同埋歐元區咧就會分別咧就公布11月份啦同埋10月份嘅貿易嘅收支嘅平衡數字。咁啊，貿易數字嚟講過咧，對日本又好啦，對歐元區又好啦，個經濟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嘅，因為佢哋都係兩個最主要嘅。即係個出口嘅國家，即係國家同地區嚟噶。咁佢哋嘅出口嘅好與壞嚟講過咧，就會直接咧係影響到佢哋嘅經濟啦，以至咧個貨幣嘅變化。咁所以咧都係值得留關注嘅地方嚟噶。 咁啊，頭先同温生做訪問之前咧，都碌下啲社交平台啦。咁有啲英國嘅朋友咧都轉發咗英國冷靜前行，呢個係二戰時期一句口號。咁點解咧？因為要同英國同埋歐盟要傾偈咁樣啊，應該冷靜啲啊，先會傾到好嘅結果啊。温生。又點樣分析啦嚇？ 嗱，而家咧，我哋距離咧12月底咧，其實個時間都唔係太多啦，即係兩個星期多少少嘅時間嘅啫。咁而到現在為止咧，據我所見到咧，就英國咧同歐盟咧都仲未能夠咧就脱歐咧達成任何嘅協議嘅。咁呢個真係令人擔心嘅。咁如果去到今個月底喺個英國脱歐過渡期屆滿嘅時候，英國都唔能夠同歐盟達成協議咧，咁呢個咧可能會對英國又好啦，對歐盟又好啦，都會係一個較大嘅衝擊嚟噶，咁到期時咧，可能咧會令到近期上升得唔錯嘅歐羅嘅匯價咧，亦都有機會被拖落嚟噶。咁但係咧，始終嚟講嘅話咧，我就覺得咧，就因為歐盟係一個較大嘅經濟體啦，英國係一個較相對較細嘅經濟體咧，相對比歐盟嚟講，咁如果佢真係對歐盟帶嚟衝擊嘅話咧，我相信歐羅嘅匯價會跌，咁但係咧就未必會跌好深或者會跌好長。咁咧就長遠咧，我都會睇翻到歐羅嘅。咁但係如果喺冇協議之下脱歐嚟講嘅話咧，對英鎊嘅匯價咧，可能受嘅衝擊咧就會相對係會較大，咁所以呢個咧就要留意嘅地方。咁就係當然啦，就而家我哋好多時啲協議咧都係最後一分鐘先係達成嘅啫。咁我哋即管睇下，去到今個月底咧，即係仲有兩個星期多嘅時間咧，就英國同歐盟咧就真係能唔能夠達成協議啦？咁呢個會對英鎊日後嘅匯價嘅走勢係有相當之相當之大嘅一個影響。咁所以我哋就密切留意住啦。 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啦。唔该晒温生，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好嘛？ Okay, 好， 拜拜。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早晨，早晨，时间8:18啊！早晨，钟哥，早晨啊， 早晨，崔杰彤， 系啊，早晨啊，电话旁边嘅林慧， 早晨啊，钟哥，早晨，崔杰彤， 睇下几快又见面咧？如果大家想知点解我讲呢句咧，啊，又见面咧， 系 咁可以，大家可以去翻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就睇下我哋今朝有一个特激嘅 Facebook Live 嘅， 系今朝已经见咗一次噶啦，我哋 见咗一次啦，我哋三个我。阿崔杰同埋林慧咧，三个都倾咗偈啦。 系，估唔到讲声再见之后，真系再见， 即刻再见咁样。 之后又再见到大家啦。 好啦，咁今日有啲咩啊？ 讲起咧见面呢样嘢咧，嗱，问下你哋啦，你哋算唔算系守时嘅人啊？ 诶，睇下咩年纪嘅啫。 吓，关事咩？ 系啊，喺我后生嘅时候咧，都的而且确系对于时间上咧有一个几宽松嘅处理嘅。 约女仔都系， 都系。 即系人哋讲话女朋友化妆化两个钟，钟哥咧都可能要换衫换两个钟噶嘛？ 差唔多啦， 真系， 因为我就预咗人哋都要化两个钟啦，不如我都迟两个钟啦，嗰啲 咁 样。 哦，咁你都好识得利用你嘅时间。 咁、啊、但系而家就唔会咁样啦，而家。 嗯， 而家多数钟哥都系最早嗰 个， 系 啊系啊系啊。 所以我冇幻想过你即系后生嘅时候原来会咁样，而家系咪 哪个少年不轻狂啊？ 喂，但系咧，最近有个调查报告就话咧，原来唔系净系关年。几事，仲关国籍事。 哦、 嗯， 系啊，原来唔同国家咧，对于守时嘅标准咧系好唔一样 的。我先估咗边一个国家嘅人最守时先。 我都估。 你阿崔杰同你讲先。 德国。 我唔系。 点解咧？ 因为我学德文嘅时候咧，个老师系只要你迟咗一分钟，佢都即刻闩门嘅、 嗯。 即系佢系真系嬲嘅。每次如果有人迟到，即系你知道，譬如如果你唔系净系学校啦，出、嗯、面嗰啲课堂有啲系放咗工去噶嘛。即系我唔系搵藉口，咁、嗯、但系可能先 有咩分别咧？ 遇到一啲交通或者老细唔俾你放住，系、哦、啦，钟哥话录多两句 trailer 先走啦，咁、哦、样咁可能你个时间就遇得冇咁好啦。 通常都系讲呢句嘅，我都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入到去老师就会问你，即系。用德文问你，嗯、你做咩迟到？咁你就要当住成班同学面前好似忏悔咁样嘅、嗯，因为德国人都出咗名，佢哋系好 strict， 所有嘢都系好准时同埋要好准成噶嘛，所以我就估德国啦，你估咧？ 我估亚洲地区 最准时、 哦，例如咧。哦，嗱，你哋两个咧都好有呢个慧根，我觉得。嗱、嗯，先讲德国啦，其实佢都喺榜上面嘅。咁咧，佢呢个就唔系一个排行榜，话排系第几位一至十位啦。反而咧，佢就系讲到底佢哋嘅准时标准系点样定义咧？ 嗯， 德国人嘅准时咧就系、是哦，如果你冇早十分钟咧，你已经系迟到啦。 嗯， 所以你个先生 冇早十分钟就叫做迟到。 系啊。所以其實你譬如已經兩點鐘上堂，其實你1:50未去到咧，佢已經嬲啦！你做乜仲未嚟咧？ 咁點解唔約早十分鐘嗰個就係嗰個時間咧？ 唔係，其實呢個咪就係已經約早咗你十分鐘咯。 係啊， 即係我講兩點，其實就係暗地裏約咗你1:50噶啦， 自己扣噶啦嗰十分鐘。 因為記住所謂準時咧，無論遲到或者早到，都唔係叫做準時噶嘛。 嗯， 準時意思就係、是。嗰一秒鐘咯，即係我哋嘅兩點就係兩點咯。係 啊係啊， 你早嚟都唔係準時 嘅。咁我人好準時嘅，我好少早好多到嘅，但我好少遲嘅、 嗯， 即係我都係咁上下搭正附近啦。 你咁近住得梗係啦。 唔係講翻工啊，即係約人都係啦、 啊。嗯，嗱、我估其實同文化真係有關嘅啦。譬如好似鐘哥頭先講嘅日本啊，日本咧啲人就會大概俾你嗰個遲到嘅時間係兩分鐘左右，因為佢哋嘅定義咧就係、是、總之如果举个例子啦，未必一定是约你喺车站等嘅，但系佢哋个心态就系、是，如果你迟一班火车嘅时间先嚟到咧，你就系叫做迟到啦。 系啊，佢哋如果真系，譬如话嗰班火车，唔好话因为等人啊， 嗯、 如果班火车迟咗啊。那个车长要鞠躬的。 哦。 所以你说声即刻要鞠躬的。 嗯。咁所以呢即是每一个地方都不同啦。咁譬如好像讲中国咁样呢，中国呢原来是相对地比较宽松啲。 宽松啲嘅。宽松啲嘅。 是啦。即是说如果你迟咗十分钟呢都觉得唔会嬲嬲猪嘅都仲可以接受咁、嗯、样。 迟咗十分钟都唔嬲啊。 是啊，你嬲唔嬲啊？如果迟到十分钟， 嬲噶。不过呢一个咧，自从识咗阿志伟哥之后咧，咁、我就好少啦。 因為智慧哥永遠都話：啊，我轉個彎就到啊，轉個彎就到。但係佢轉一個彎咧，可能個幾兩個鐘 嘅。大浪彎嚟嘅， 大浪彎轉個彎。 你講起呢樣嘢咧，我都經歷過。以前咧，即係自修室嘅時候，約個朋友喺圖書館等啊。我諗大概一個鐘前啦，聽到佢講話，我望到圖書館啦，就到就到。跟住點知原來咧，佢屋企咧已經望到圖書館嗰等樓嘅咯。跟住佢出門口嘅時候就話俾我聽，望到圖書館，原來嗰下先啱啱出門。 啱啱出門口， 即係這麼近那麼遠，明明見到，點知步行都要十幾分鐘㗎啦。 即原來就有好多呢啲嘅標準嘅嗱，咁啊講下其他嘅榜上有名嘅國家啦，譬如講下韓國人又點咧？韓國人咧都認為，如果遲到，只要係遲到啲啲，即係唔係搭正個標嘅話咧，都係屬於非常之唔尊重人嘅行為，所以佢哋都唔中意人遲到嘅。 係 好啦。講得比較要，可能你會等得佢耐少少。可能如果你識得呢啲國籍嘅朋友咧，你就要自己加翻啲時間啦。好似鐘哥話齋，點 法國人 最中意啊，最寬鬆啊， 好係啊，佢哋所有嘢都好自由、好自在噶嘛，係啊，咁遲到好正常啫，咁係咪咧？上唔上榜？ 嗱，呢一個法國人咧係冇上榜嘅， 竟然 係啦。嗱，我想講下咧，我覺得都比較多香港會遇到嘅，譬如馬拉人啦、馬來西亞人咧，因為我都識得好多馬來西亞人咧，係喺香港都要做一啲比較需要準時嘅行業，但係咧，我每一次約佢，佢真係遲得好離譜嘅。嗱，譬如我有個朋友咧，佢係馬來西亞人，佢做醫生嘅，佢可以咧，譬如每一日咁，醫生應該預約曬所有啲病人睇症㗎啦嘛。但佢自己每日都遲到翻診所咯、 哦， 但原來係關佢個文化事嘅。 但佢啲病人應該都會遲過， 我調翻轉頭 係咁講嘅。 我喺馬來西亞都做過嘢，佢哋又超準時嘅喎。 係咩？ 係咪因為對住我咧？ 因為你嬲啊嘛，頭先你咪講咗啦。 原來咧，馬來西亞人係覺得咧遲一個鐘頭咧都冇問題㗎，即係佢譬如大概同你講，啊鐘哥鐘哥，我十分鐘後就到㗎啦。但原來大部分的馬來西亞人咧講得十分鐘咧，即係你預大概個零鐘之後先見到佢咯。 哦， 係啊，即係有呢個比較上係大嘅對比啦。 咁、哦、我明啦，可能我之前喺嗰邊做嘢嘅時候咧，啲人約嘅時候約早佢哋一個鐘，咁佢哋遲一個鐘就啱啱同同一個時間到啦咁樣。 哎呀，即係可能就會有呢個咁嘅分別啦。嗱，譬如講係希臘人啦，咁佢哋就覺得遲三十分鐘咧係一個大家嘅既定嘅常識嚟嘅。即係譬如我約你兩點咧。其实大家已经是约定俗成，觉得得啦，咁即系两点半啦、啊、咁、自己会本身有呢个咁样嘅调节。 其实讲嚟讲去呢样嘢都几无聊啊！ 嗱、啊， 如果系咁样，以后我约人嘅时候，我约嗰个时间就肯定唔系嗰个时间咯。 系啊， 因为我约两点，我原来、哎、其实两点半，咁我约两点咯。 系， 咁如果我真系想两点钟见你咧，喂，点半钟见啦、啊。咁咪得咯，咁其實因為大家已經有個共識啦嘛，你永遠將約人個時間調早半個鐘咪得咯。 其實都係嘅，所以咧，我跟住就好想講咧，有一個國家嘅人咧，就係佢哋就算遲到非常之過分咧，都唔覺得自己係有問題嘅。呢、這個就係尼日利亞人啦，因為佢哋咧本身成個民族咧都係覺得，哦，總之咧我約你一點咧，就你 around 兩點到咧，我哋都唔會嬲嘅，因為大家個文化都係咁噶啦，即係原來有個咁嘅 buffer 嘅時間嘅，大家喺觀念上面，咁所以咧就哇，原來真係唔同嘅國家人咧都有唔同嘅代表啦。嗱，譬如好似咧非洲區咁樣啦，如果我約你今日嘅一點咧， 就聽日先， 聽日 先。 又未至於嘅，但原來佢哋嘅標準係點咧？總之我約你今日嘅任何時間，你今日內出現就已經 OK 噶啦。 係啊， 係啊，所以咧，即係原來你約唔同國籍嘅朋友嘅時候咧，你都要諗翻啊，到底佢哋諗嘅一點係咪同我哋一點嘅準時係一樣嘅咧？ 咁所以一日只做一件事， 唔係我約佢夜晚咪得咯？ 嚇， 約佢夜晚， 佢唔會早，佢會唔會早到先？ 係啊，約夜啲係啦，約佢十一點，你最多都係等到十二點。 唔係，最多等一個鐘。如果我約佢朝早六點就大件事啦，即係我有十八個鐘頭可能等緊佢。 哇！如果係咁，即係咪鬼約啊？係 啊， 頭先咧我都有個故仔可以分享嘅，短短地就係、是、咧，我有朋友佢有個德國嘅男朋友嚟咗香港啊，咁啊人生路不熟啦，咁啊諗住介紹啲香港朋友俾佢識，踢下波啦，咁啊最易識 friend 噶嘛。佢就係踢完一次之後咧，好嬲咁翻屋企話：我以後唔要再認識你嘅朋友，就係因為約打波嘅時候咧，譬如約六點啦。佢話六點半都未齊人，即係都係得兩個 show up 咗咧。咁跟住佢就覺得哇，好唔尊重啊呢件事。呢、個就係個文化差異咯。係 啊，咁當然咧，守時係美德嚟嘅。

內地至今累計86,741宗確診，4,634人死亡，81,794宗康復出院。中環郵政總局派遞局一名郵差初步確診新型肺炎。香港郵政說，這名郵差最近一次翻工是上星期五，他當晚感到不適，第二日沒有翻工並前往求診，星期日獲醫生通知初步確診，已被安排往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接受治療。中環郵政總局派遞局將會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關閉，以徹底清潔消毒。派遞局大約250名員工將會接受病毒測試，等候測試結果期間在家休息。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819點，升167點。倫敦金每安士賣入1,836.72美元，賣出1,837.3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98，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5，人民幣6.548，英鎊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5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9。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约21度，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晚上最低气温约15度，吹和缓东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相当清凉，本周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同埋一架交通意外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天主教坟场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中线有坏车，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咁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咧就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海丽村。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亦都是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儿歌中的大道理成人都好难参透， 书本中有梦唱抬头只得粗长，世界哪儿有着农夫在残阳， 情歌中的童趣比你最单纯的甜美， 就撑住我撒娇，对我唱个催眠童谣。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tell me baby what you ar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风骚 baby 要些字剧场。 太太啊，我见你额头有灵光，好似近喎。 哦，我系咪就快抱孙啊？ 梗系啦，嗱，为咗未来粒孙可以快高长大，你一定要买我设计嘅婴儿床啦，对 B B 安全好紧要噶。 婴儿床有几巴闭啊？ 哦，你想知有几巴闭啊，就要留意。 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支持，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外购剧集。而家我哋居家抗疫，最大嘅其中一个娱乐当然就系煲剧啦。其实由70年代开始，我哋已经喺度煲紧剧噶啦。当其时未有太多本地制作嘅时候，香港嘅电视台就会买好多外国嘅剧集或者系电影喺电视嗰度播放，然后再会做翻粤语配音。兼且仲有粤语版嘅主题曲添，呢一啲嘅剧集有啲系来自欧美，亦都有唔少系来自日本嘅。而讲到日本嘅剧集，题材非常多元化，有警匪片、古装片、剧情片，仲有青春励志片。喺嗰个年代，大家除咗追剧之外，当然亦都系会追埋佢哋嘅主题曲啦。而佢哋嘅主题曲大多数都系会用翻日文原曲，然后配上广东歌词嘅。而唔少嘅歌嚟到今时今日依然都系广东乐坛嘅经典金曲嚟添。 开错题啊，梁岳希 吓，点解啊？ 因为阿崔杰彤咧，佢就喺度扮细啊，话冇睇过、啊。 唔系啊，头先阿钟哥讲嗰两套，我真系冇印象哦、啊。青春火花啊，佢讲。 我嗱，其实我都冇睇过噶，即系必须要利益分薄下。咁只不过咧嗱， 首先咧， 点解由70年代开始讲起呢？咁、就系因为即系、就是、我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听到家中嘅长辈咧就会话，哎呀，即系会噏一啲嘅无论系主题曲名又好啊，或者一啲嘅剧名啊、角色名啊，即系我细个第一个即系最有印象嘅日剧嘅角色咧就系苏有美啦。咁、就呢个青春火花啊嘛。系啊，同埋咧就有好多嘅。 咁你话你冇睇过？ 我系冇睇过，听佢哋讲咯。 哦，即系你阿爸阿妈睇嘅。 系啊，跟住就会话有好多好多日本嗰啲，即系我嗰阵时先知道咩叫热血青春剧啦，就系讲到话一班嘅后生仔，即系多数都系呢啲桥段，就系、是、啊开头可能系嗰队球队好唔掂嘅，跟住又面临可能嗰个嘅球队又要 解散， 俾人解散啊，咁跟住咧佢哋就啊唔得，我哋要喺最后呢一季咧就要有一个好神迹。地咧就係要唔知佢攞到聯賽冠軍又成，咁跟住就要努力去練習，又要喺嗱最經典嗰啲嘅場面就係、是、不在外乎咧喺日落嘅時候啦，喺海灘嗰度就有班人係會 跑步啊， 跑步 無論任何球 綁住個頭嗰啲咧， 咁咪未至於去到綁住個頭， 有條白色帶嗰啲喎，係啊係啊， 係啦，必勝啊，跟住然之後嗌口號啊，係努力加油，咁跟住咧就一路係向住朝住個日落咁樣跑嘅， 嗯，太陽好緊要嘅。因为有一种希望啊嘛， 系啊，同埋要有计划啊嘛。 正话讲嗰个系太阳计划啊嘛，好似我听唔到啊，你听啊。嗱，咁其实咧，即系正话讲咗，如果喺香港嚟讲，第一套真系叫做好多人讲嘅叫做外购剧集咧、我会反而系讲咗爱登士家庭先。再早期啲，嗰时仲系黑白片时代啊。即系就系爱登士家庭咯，咁嗰个家庭，咁之后又拍过电影噶啦。 系。 咁仲有啊咩？啊！嗰、那個有個修女，唔記得叫咩名添、一個修女， 修女也瘋狂，唔通係？ 唔係修女也瘋狂啊！ 好後期 啊，好後期啊！另外嗰個好可愛的修女，佢戴住頂帽識飛噶嘛，因為啲風一吹，因為佢太輕啦，呼飛咗上去。 魔女宅急便？ 唔係啊，係嗰、那個外國電影嚟嘅。 我真係唔識噶。 咁跟住之後咧，去到70年代咧，就開始叫做好多嘅日劇。嚟咗香港啦、之前咧都系一啲譬如美国嘅电视剧居多嘅，咁跟住日剧第一套咪就系话真系叫做掀起一个热潮，就系、是《青春火花》。 青春提供啊，《艳离传》啊， 系啊，《艳离传》啊，系啊，《艳离传》啊，因为由于佢嘅体重得99磅，戴咗嗰顶帽之后咧就可以飞上天啦。《艳离传》啊，系啊，唔该晒，唔该晒，唔该晒呢位听众啊。 咁跟住講翻青春火花咧，就係、是、當時咧真係喺香港叫做掀起熱潮啦，個個走去打排球。 嗯， 咁我好記得咧，佢其中有幾幕咧，譬如片頭嘅時候咧，咁啊嗰個教練叫做馬志咁啊，馬志教練咧，佢就會攞住一個排球。咁但系排球你都知有一个木好似绳网咁样嘅袋笠住噶嘛，咁、然之后咁咪放长条绳，跟住佢喺地下度系咁样转圈，咁所有队员咧就围住个波，个波一揈到你呢只角度咧，你就要跳高，然之后避开个波啊嘛，咁于是者就咁揈嚟揈去，所有个队员咧就跳下跳下跳下， 呢个练习嚟， 练习咯，练习佢嗰啲反应同埋弹跳力咯，咁同埋最初嘅时候咧个主角叫苏柔美啊嘛，郑华同我喺度讲啦，阿苏柔美咧就系、是。由於佢跳得好低啊，即係佢唔跳高能力好，唔係好強啊嘛，於是乎咧就要經常咧跳高拍落埲牆度，拍到隻手出血啊，即係好勁，因為佢哋要練習啊，你 呢啲真係熱血啊， 熱血 到出血啦。 咁呢個咧， 同埋好似佢招式係有名噶嘛， 當然有 鬼影變慢球 係 咪嗰個？ 係啦，雖然唔係佢絕招，就係鬼影變慢球，到而家咧都唔知點解會得嘅。首先咧，佢揸住個波之後咧，佢係擰轉身，即係背脊對住對家嘅，跟住將個波拋高之後。就一隻手將個波砰 向 後打，但 係 點解會將個波向後打，而可以令到敵人唔係敵人，令到對方接唔到咧？呢個真係好奇怪。 我都奇怪，係明明你可以向住佢噶嘛， 但 係你都唔 敢 做。 鬼影變慢球啊！呢個咁呢個就係佢最出名嘅嗰個招數咧。係我唔係太記得嗰個主角個名啦。咁香港就叫蘇柔美咧，個演員如果我冇記錯，好似叫做江田可愛定江田乜乜咁上下，唔好意思。 那個角色咧喺日文個名咧就係叫做招幽柔美嘅。 啊，咁香港就蘇柔美就比較易記好多啦。 嗯， 咁如果七十年代咁，另外一套咪就當然就係有啊中村雅俊嗰套《斜陽女》《琵琶更裝》嗰套咧，《前情感受》定《感受前情》啊？ 前情感受， 前情感受咪嗰套啦。呢套有冇睇啊？梁愛希你？ 梗系冇啦，未出世。 唔系啊嘛，你同阿崔健同你话做乜嘢啊？ 年代 收线啊，真系啊！咁另外咧，如果喺早期啲咧，有好多运动系嘅日剧都嚟咗嘅。咁系正话嗰个打排球啦，咁有一个讲游水嘅叫《绿水英姿》。 嗯， 《绿水英姿》咧又系即系比较神化少少啊。咁佢里边有好多招式嘅，咁譬如话 破冰转身。 系咩乜转身啦？就唔系破冰转身。因为叫做飞鱼转身，咁点解叫做飞鱼转身咧？嗱，好简单。咁如果你转身嘅时候，你咪转身咯。 系啊。 咁但系你转身之后，仍然喺水里边会有阻力噶嘛？ 系。 咁点样可以比其他人快咧？佢就一转身之后，掹住个池塘边，然之后将成个人咧弹离个水面，去咗空中，再插翻落水，避开咗水嘅阻力，所以叫做飞鱼转身啊。 哦 喂，但厉害就厉害在咧，喺嗰个年代嗰啲嘅特技咧，其实唔系好劲嘅啫嘛。咁、但系咧，佢哋都可以做到嗰个效果嚟到，令到观众觉得嗰招系真系做到嘅，其实都几犀利嘅。 系噶， 定系佢真系跳起咗噶？ 嗰个拍嘅时候，佢真系跳起咗啦。咁但系分开镜头，佢唔系真系跳起噶嘛。咁但系另一个更劲嘅，如果大家有印象咧，里边有另外一个招数嘅。就叫做炮弹转身， 有咩分别呢？ 炮弹转身呢，佢真係好似一个炮弹咁样喺个水面嗰度，跟住呢前面嗰啲浪呢就俾佢块面呢就叉开咗花。 咦，咁咪挡到隔篱囉， 就 阻咗。就 好似一个炮弹咁样。 咁边个劲啲啊？ 哦，飞鱼 劲啲 炮弹 劲 啲？另外仲一个劲啲嘅呢就叫做漩涡转身。佢转身嘅时候好似一个漩涡咁样，就好似直话阿崔健同讲，令到隔篱啲人 咁全部其实好多都系好热血嘅，会令到你哋睇完之后爱上嗰种运动。 好啦，咁你正话讲到飞鱼转身都未算劲，比飞鱼转身更劲嘅系乜嘢啊？ 鲸鱼转身 唔系，系连环飞鱼转身。 咁你唔使，咁你唔使游噶咯，系咁转转转转转， 佢飞咗转之后，再飞多次，跟住已经去咗对岸。 系咯，咪咯，唔使游。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游水系靠转身赢嘅咩？唔系都要游得快嘅咩？ 唔系，但系转身真系好 critical 嘅，即系好关键性嘅一个位嚟嘅。 嗯， 系，因为其实你去到嗰啲大比赛咧，你都系争个零点几秒啊咁样嘅啫嘛。 就 系 个转身， 就 系 个转身，系啦，边个快啲同埋硬嗰下。 嗯， 虽然我唔识游水，但系讲到好似好精咁 样。不过另外仲有好多未讲，即系咪净系讲七十年代？当然男仔咧，除咗睇《绿水英姿》之外啦，咁另外有一套咧，都系翻去睇美国嘅电视剧啦。嗰、那个《无敌铁金刚》啊， 哦， 《Six Million Dollar Man》啊，嗰个咧又系掀起一个热潮啊嘛。 你识唔识啊？梁 浩希？ 聽過個名咯，因為其實咧好多好類相類近嗰啲警匪片咧都有呢一類型嘅名啊，即係咩無敵啊、金剛啊、或者係嗰啲咩猛龍啊等等，係即係嗰啲譯名咧，其實有陣時睇得多係會有啲亂嘅，我覺得。 無敵鐵金剛咧，佢嘅左眼、右手、雙腳都與眾不同。即係嗰個咧，好似係阿炳哥配嘅添啊， 係咪改造？ 即 係 嗰個 Bill， 佢改造人嚟噶嘛？原本佢係太空人，後屘有呢個意外，然之後就專家認為佢可以改造，令佢成為左眼、右手、雙腳都與眾不同嘅改造人。 係喎，呢啲你講全部外購片咧，咁購到翻嚟嘅時候，咪揾翻我哋熟悉嘅演員去 配音 啦， 係啊，係啊。咁所以嗰陣時有好多嘅配音嘅聲音咧，大家都會好記得嘅。咁今日講住咁多先咧，都似淨係講緊七十年代添啫。 係啊，你睇我同梁學熙兩個 靜咗 聽書咁啊。 下次講啲咩？2020年嗰啲咯。不过今日一定要听下呢只歌，呢只歌你睇下有边个人唱过啊？ 总敬畏威猛和真勇毅，龙咁威唔怕毒鸡，苏荡间教恶毒鬼，我冲破陷阱，我实际系最总警卫威猛和真勇毅，龙咁威唔怕毒鸡，铲恶毒的恶系威。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8:50，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79%。早晨，电话旁边咧有林慧喺度嘅。 Hello， 早晨啊，嗱，真系要重复多一次啦，唔好怪我哋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因为今个礼拜除咗疫情嘅提示之外咧，都要提醒大家，因为有呢个强烈冬季季候风杀到，所以咧，其实嗱，天文台已经预测咗话，今日日间时间会慢慢啲气温会跌啦，可能唔觉跌下一度，跌下一度咧，去到今晚咧。就会再跌到大概13度，听朝早咧，新界地区我见到天文台个网站写住话咧，可能会有10度出现添啊！ 真系啊，可能啲北区嘅朋友又要添下衣啦，咁啊将啲厚衫攞翻出嚟，因为成日都有啲香港嘅朋友诟病啊，话喂，即系就嚟圣诞节咯，都唔冻嘅，唔冻冇气氛咁样啊， 所以应该会冻翻一个礼拜。 好想食嗰啲羊腩煲啊，好想 食火鸡 火鸡啊、蛇羹啊嗰啲冬天嘢。喂，不过咧即系题外话讲一讲，琴日咧即系有好多朋友咧都凌晨2-3点睇双子座流星雨。 你有冇 计身 体啊？ 冇啦，系啊， 要翻工噶啦， 系啊，因为我本身睇嗰对阿仙奴要4点钟先起身，所以我决定4点钟先起身。 你真系起身啦， 梗系啦，系啊，仲要输波添，一套戏啊，所以今日真系啊，要食下早餐啊吓，舒减下啲压力啊。不过啊，见到社交平台入边咧，好多朋友都话睇到双子座流星雨， 哦， 系啊，咁啊都几好啦。咁话晒你凌晨2-3点做一件咁浪漫嘅事，如果最后乜都睇唔到咧，咁就真系有少少咧 扫兴。 庆啊， 扫兴嘅咁样、 啊， 人生唔应该咁多遗憾啊！2020年已经太多啦，希望即系2020年啊，即系接近年尾，今日10月14日咧，开始一个好嘅开始啦，咁样。 系啊，喂，人哋成日都话咧，好嘅开始咧，女人系最中意噶啦，就是、买啲新嘢俾自己咧，就高兴一下啦。成日都有一个好迷信或者好传统嘅观念，就系、是、觉得去旧迎新咧，通常都会带嚟一啲好运嘅。咁嗱，适逢我哋即系冬天啦，唔知道可以冻到几日，但系就暂时知道，起码听日开始会冻咗一个礼拜啦。咁、有好多朋友咧都会添置一下啲冬季嘅服装。 你哋有冇买啊？新嗰啲今年冬天嘅新装有冇啊？ 冇，我冇乜买新衫啊，今 年我都冇、啊， 我 买 咗一件咁大把，一件咁大把。 有冇着过翻嚟？ 冇冇冇，买咗一件好厚嘅褛，谂住今年冬天会 冻。 咦、你听朝可以着、啊， 好嘢，机会嚟啦！ 我必须要话俾大家听，我而家着短袖。 好嘢，依家热啊，依家热啊。 唔系我哋室内啊嘛， 系啊，同埋见到我哋暖啫。 系啊，见到有温暖嘅感觉啊，真系好。Oh, I'm so warm， 系啊，咁样 除埋佢啦，咁 咁得哇！ 我唔想睇， 系啊， 佢有第三件， 冇冇冇冇，乜都冇噶啦，着剩呢一件噶。 其实以前佢可能会嘅，但系而家咧，佢操翻 fit 嗰啲肌肉咧，进行中啊， 系断舍离啊，饮食断舍离，系因为。斷食之中啊，咁樣啊嚇！喂，但係即係關於買呢個新衫，其實今年咧，即係可能大家都真係買衫買得少咗，第一出街出得少咗、第二見人少咗啦、第三翻工少咗啦。咁呢三大誘因咧，都令到大家咧冬天未必會買一件新衫啦。 係啦，但係咧我自己就覺得咧我會去投資買嘅衫咧，就係嗰啲年年都可以著翻嘅衫，譬如話羽絨啊或者啲棉褸咁樣啦。所以今朝早咧打開報紙咧，想同大家探討一下咧，到底咧揀一啲羽絨咧點樣為之最保暖咧，同埋最襟咧咁嗱款式嘅襟我就讲唔到啦，因为唔知道到底今年兴咩色，出年又兴唔兴啲长身啊定短身嘅款啦、啊。咁但系咧，其实基本上你买羽绒咧都系有啲标签，譬如讲下嗰、那个嗰件衫嘅成分啦、啊、咁。咁通常咧羽绒入边都系鹅绒或者系鸭绒啦。你哋有冇即系去研究呢啲标签入边嘅成分咧？ 我对上嗰件羽绒10年前买，因为又睇嗰啲叫做 其实 系啊，因为咧始终睇嗰啲爱护动物嗰啲片。你見到那些動物咧，即係俾啲人扯曬啲毛落嚟好像不是很忍心咁樣、不過即係梗係唔係哇？阿林慧一大條題目即刻唱反調啦。不過、可以嘅話，你咪買一件好啲或者質量好啲嘅羽絨，就唔使年年換咯。咁、其實都已經幫咗件事好多噶啦。咁所以我都好有興趣聽下 Barbie 講呢個標籤或者啊，究竟點樣買一件羽絨著到10年，或者點樣好好保養咧？呢、這個都係。感觉咧，如果你买一件羽绒翻嚟，哦，着一两年啊，佢又漏绒啊，咁样，即系佢哋 系啊，会一条条飞出嚟， 系啊，咁样一整出嚟咧，跟住你即系好多男人又好，女人又好，睇到哇，佢好似漏咗啲棉出嚟，漏咗啲绒出嚟，咁啊，唉，抌咗佢啦，买过件啦，咁样就令到件事就更加恶劣咯。 我想我屋企个 sofa 都系咁样啊，虽然佢应该唔系羽绒嚟嘅，佢唔系羽绒，但系我真系唔知点解咧，我买咗翻嚟之后，佢成日喺嗰啲窿窿嗰度咧就摄啲毛出。咁我 系咪因为小狗啊？ 唔系啊，系佢吉到小猪啊！小猪先讲咩嚟嘅咧？咁样，我就有时见佢担住一条条咁样咯。 咁得意， 系咯？到底点拣咧？ 咁呢个要小心啲啊！因为咧，嗱，如果就真系讲话嗰啲比例嚟讲咧，其实好多时都会见到话20%系羽毛同埋绒毛啦。咁，咁其实绒毛嘅成分越多咧，其实就代表应该系暖啲嘅、 嗯。 但系咧，有啲专家都分析话，如果你100%都净系得绒毛咧，又反而唔保暖。因为咧，你其实嗰个毛同毛中间咧有个空气嘅位置啊，咁、如果咧佢唔能够将佢填满晒成个衫入边嘅空间咧，咁反而咪即系有窿窿罅罅可以等佢喐嚟喐去啦、就可能会出现嗰啲咧就即系摄条毛出嚟嘅情况啦，系、啦，咁所以就反而咧系羽毛同埋绒毛嘅混杂咧。先至叫做比较暖啲，咁、另外一样嘢咧，呢、這个我自己比较少留意嘅。但女士咧，可能如果貪靚咧，都中意買啲薄身啲嘅。而家、其實而家好多咧所謂嘅羽絨咧，已經係變咗做人造纖維噶啦，即係佢做到好似羽毛咁樣嘅樣，係啦，去即係好似有嗰個效果咁樣啦。咁、所以咧，有啲咧就係靠佢嗰個蓬鬆度啊，係啦。佢有個簡稱嘅，即係叫做 FP， 即係 Feel Power 啦。即係原來佢越鬆起嘅話咧。 就是越靓嘅，即系如果佢死死实实咁样扁踢踢咁样一件褛，其实你估到就算人做纤维又好，棉又好，咩都好，其实都唔暖啦，系啦。咁所以咧，再有一样嘢要睇埋嘅咧，就系嗰个弹性啦。咁佢话如果咧你嗰件褛咧，即系。你知好多人都會穿到好似穿卜卜咁樣咧，你會好想撳下佢嗰件衫噶嘛。咁、如果咧你撳落去嘅時候，佢能夠漲翻起嘅話咧，嗰、那個彈性越高，嗰件衫就越暖啦、 啊。係咁啊！哇，結合啊 Barbie 頭先講嘅資訊咧，再加埋咧，我哋偉大嘅消委會啊，似咧冬天又會出一個報告啊，究竟咧係咪200蚊嘅羽絨咧就會保暖過咧4000蚊嘅羽絨咧？ 唔出奇㗎。 係啊，我又好期待有呢啲畫面咯。咁啊，唔該曬 Barbie 先啦。喂，咁啊，讲开羽绒，当然离不开要讲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 系 今日大致多云啊，初时咧天色明朗啊，但系咧能见度就会较低一啲啦。日间咧都会稍后有一两阵嘅雨，气温咧就会显著下降啦。晚上咧最低温度咧大概15度添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啊。咁啊，依家气温咧21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78%啊。 所以今朝出门口咧，记得带多件褛啊。如果你夜啲翻屋企嘅话，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14日系一年嘅第34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7日。1900年12月14日，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喺德国物理学学会会议中第一次发表能量量子化数值，标志住量子力学嘅诞生。在物理学中常用到量子的概念，是指一个不可分割的基本个体。量子假设的提出冲击了古典物理学，促进物理学进入微观层面，奠定现代物理学。普朗克大胆提出量子假设，得出普朗克辐射定律，沿用至今。普朗克常数2019年被用于重新定义基本单位。1918年，普朗克以发现能量量子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2月14日出生的朋友经常是瞩目的焦点，但是很难被其他人理解，个性深沉复杂，喜欢隐藏自己的私人世界，亦不喜欢被套入固定的模式。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野心突破科学界固有的定律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科学嘅领域进步神速，点解人与人之间嘅关系背道而驰呢？ 咁由于列车行驶咧不畅顺啦，西铁线柯士甸站去尖东站嘅列车咧需要减速。咁而家屯门站去红磡站嘅列车服务啦，整体嘅行车时间咧系延长3至5分钟噶。咁再讲多次啦，咁由于列车行驶不畅顺，西铁线柯士甸站去尖东站嘅列车需要减速。咁屯门站去红磡站嘅列车服务，整体行车时间咧系要延长3至5分钟噶。咁搭西铁嘅朋友咧就留意翻。咁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蝴蝶谷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中线有坏车，龙尾就喺蝴蝶谷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奥海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就喺美孚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奥海城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美孚对出。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落翻连翔道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深旺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聚源道挤塞，龙尾就喺钦州街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棉路美利酒店上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my music take you so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细 B， 下个星期咧单工程要操作吊船，你做好准备未啊？ 准备好啦，李 Sir。 嗱，我问你啦，吊船嘅安全装置检查咗未？ 要检查嘅咩？ 咁嗰几日啊嘅天气你又 check 咗未啊？ 吓，同天气有咩关系啊？ 喂，唔该你啦，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佢哋会讲吊船安全操作要点，仲有啊。你咩都唔知唔识唔准备，下星期唔好嚟开工啊！ 吓， 投资 O to O， 早晨九点零七分，投资 O to O， 阿欧同大家讲下咧，港股收牢在即啦，恒指咧最近啊两个星期维持喺26000点嘅水平咧，未见突破啊，市场关注咧英国脱欧贸易谈判啊，同埋美国方面嘅救市计划咧。大限殺到啊！咁啊，專家就預料咧，大市缺乏利好消息刺激咧，向上嘅動力並不大。咁啊，其實唔向上都唔緊要嘅。雖然我哋咧日日都想啊，恆指咧向上升啊，不過對於阿歐嚟講咧，最希望就係今日咧公布嘅確診數字咧可以下降。 想一家大細都咁合拍， 聽實神光第一線， 林慧主理， 親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威。 嗱，我记得咧，之前我哋就讲过话，如果屋企入边咧有两个或者以上嘅小朋友咧，有啲争拗嘅时候，做父母嘅可以点样处理啦？好啦，如果将呢一个问题搬咗去出边嘅一啲社交环境，例如系同啲同学仔啊，又或者系同唔同年龄嘅小朋友，可能唔同辈份添啦，有呢啲争执啊，或者系打交，其实又应该点算呢？ 其实呢件事都是啲好常见嘅事情嚟嘅。其实人与人之间有争拗都是一个好正常嘅事。我諗最大嘅原则都係首先就保持个安全啦。咁如果係讲緊即係出手啊或者有一啲肢体冲突嘅话，我諗做父母嘅其实点都要即时去制止㗎啦。咁呢个安全就一定係第一样啦。但係第二样嘢我估係一路佢哋即係互动期间都得闲望下佢哋，得闲装下佢哋，等自己其实都有个全面啲嘅理解发生緊咩事先。 嗯，其实都系嘅。如果有时有大人陪同住呢，嗱，唔好话叫做全程一定要监察住佢哋玩咩或者做咩啦，但有时可能真系望下咧，分分钟可以避免咗嗰个冲突嘅发生啦，已经。 其实都是的，咁但是有些冲突可能真的发生得太快，或者都来不及反应就已经发生了的时候。嗯、我估做父母或者做家长第一件事就是都分开他们啦，咁即如果有肢体冲突就分开他们。咁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啊，如果只是一些口角的争拗，咁可以即是我们做父母做家长的，咁可能企埋一边看看他们可不可以自己去处理到啊，处理调停到，或者即大家可以攞到一个共识出来先。 其实反而是放手给他们自己尝试了处理先。 其实因为你不论是什么年纪都好啦、其实处理冲突或者学识怎样去协调，学识怎样去妥协，其实都是一个人生很大的课程来的。咁透过同朋友仔同即不论是同辈定是可能大过他的人都好啦，这些过程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都讲过，喂，我们可能要礼让啊，我们可能要讲道理啊，或者我们要去逆地而处啊，这些即是一些概念上的东西。那变成那些就可能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去给他们体验。哦，原来是这样的。 咁但如果俾佢哋自己处理咗，万一真係中间处理得好似唔係几对路喎，係咪就可以喺呢个时候有大人嘅加入去一起讨论下件事啊咁样㗎。 有啲人就会觉得哦，其实都係一个好嘅选择嚟嘅。咁我又觉得啊，两个即係再睇定啲都可以嘅。因为最底线就是只要唔係有肢体冲突。 就即係有時講到就係、是，哎嬲到我以後唔睬佢啊！可能小朋友會講啲咁嘅話，常聽噶嘛。 嗯， 咁佢講完呢一句之後，咁我哋都可以翻去同小朋友講啊，我知道你今日好似同邊個邊個有啲唔開心嘅事情或者唔高興嘅事情發生咗、哦。 嗯， 咩事啊？咁喺嗰啲位去傾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嚟嘅。 嗯，嗱，我自己就覺得咧，有時咧大人同埋小朋友嘅嗰種情緒發泄或者係宣泄嘅定義咧，有少少唔同嘅。嗱，如果就咁聽喐手啊，或者系咧闹人啊，讲一啲都几道辱嘅说话咧，大人就觉得哇，好似都几严重，同埋好唔尊重人、啊。但系咧，对于一啲可能小朋友嚟讲，譬如我当四五岁咁样啦，有时真系分分钟咧听佢哋口中讲话，诶、欸，我以后都唔想见到啊边个边个啦，又或者我真系好唔中意佢啊，甚至乎真系咧打过交啊，喐过手啊等等咧，其实转个头就冇事噶咯、啊， 系唔出奇间啊。四五岁的小朋友，他那个情绪管理的能力其实都未完全，即都是一个很初期发展的阶段、 嗯。 所以有些时候呢，他这些行为当然在大人眼中绝对不是很接受得到啦。咁如果真的牵涉一个人身安全，即完全不鼓励的。咁、 嗯、 但我们要针对的就是他的行为背后他其实发生紧什么事呢，他的情绪表达是什么呢，同埋或者他觉得、哎、他我根本想不到怎样去制止他可能会没了些东西啊，觉得不公平的东西，我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这一份很委屈的感觉，他就会选择咗去喐手啦。咁所以我估如果见到呢啲情绪，第一件事可能分开咗佢哋之后都同小朋友讲啊，我知道可能有啲事发生緊，不过点都好喐手係一个最唔可以接受嘅嘢嚟嘅。我明白你可能唔高兴，我明白你可能好嬲。咁但係我哋唔喐手嘅。 所以我諗其实可能家长又好或者大人又好啦，喺见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呢，都要明白就算係喐手嗰个啦，又或者係係、欸、有争执牵涉其中或者係俾人打嗰个都好啦。其实大家呢都係一种情绪或者係情感嘅表达嚟嘅。可能係表达佢好唔满意一件事，表达緊一个佢哋平时冇讲出口嘅状况，但原来心里面呢係唔舒服嘅。咁所以可能喺呢一个过程发生咗之后呢，都要去了解一下两边嘅情绪同埋諗法，呢、這个都重要喎。 係啊，咁另外一样都好紧要嘅就係、是、可能见到小朋友俾另外一位小朋友可能出手打咗佢一下咁样呢，自己妈妈即係自己做家长可能都要即係都继续提自己冷静啲先。 自己唔好闹埋一份或者仲嬲过佢。 係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就会係小朋友之间嘅冲突呢，其实即係都好大机会係小朋友之间嘅事嚟嘅。咁、都尽量可能好伤到大人之间嘅一啲关 系 囉。 係，其实係嘅，我都几同意 Jamie 讲呢一样嘢，就係好多时家长呢即係一见到个事情嘅发生呢，可能未必会好了解到个中嘅嗰啲来龙去脉呢。第一件事就是、啊你做乜打我个小朋友啊，或者做乜会发生啲咁嘅事㗎，可能都係会用咗一个呢对与错，即係非黑即白嘅情况呢或者情绪去主导咗嗰件事。咁所以反而可能就真係要冷静啲，企返后一步，慢慢帮佢哋抽丝剥茧呢，了解返，咁同埋呢知道咗件事情嘅来龙去脉之后呢，其实最主要係用一个循循善诱或者比较温和啲嘅方式呢，去同两边都沟通返一啲正確嘅观念同埋价值观囉。 其实係㗎，亦都有好多有实用嘅技巧呢去同小朋友傾返呢啲冲突嘅，不过我估今日就未必够时间啦。 嗯，咁我哋下次再请教你啦，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拜拜。 拜拜。 在某冷冬有艳阳，随着晚风的方向，沿路看灯色通通已着，让你眼光渐扩张，共我细想圣诞漂亮，浪漫齐刻的诗歌正在唱，心内那寂寥风霜放入了箱，温度计再融雪，愿你可好好的抽一个奖。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生命里最炽热那点心跳，场面气氛都不渺小。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纪念照又重新回复了， 那浅笑。 周柏豪、方力申的《爱心圣诞》。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所以呢啲嘢咧风水轮流转啊！ 做咩啊？ 而家到八月号打俾你，我真系打俾你啊！八月号， 系 唔好再你打俾人。 但我哋迟咗咧。 早晨啊，八月号。 早晨啊！ 早晨啊，钟哥，早晨，七月头。哇，真系风水轮流转啊！今次 系啊，风水轮流转啊！ 我哋对你好好噶啦，九点几先打嚟， 唔系六点几啊？ 咁系啊，我平时太早啦，可以考虑下迟翻少少，七点几先打俾你哋啊。 咁我迟到噶咯， 系啊，又唔好啊？点啊？ 诶，我想讲下咧，其实咧最近我发现咗一样嘢，就因为啲报道咧就话到有好多日本人，当佢哋去到呢个秋叶原嘅时候咧。咁啊，梗系要洗钱啦、 嗯。 其中一样咧，就是、最出名洗钱嘅嘢，咪钟哥都肯定知道，就系、是、啲女仆咖啡。 我冇、 啊，你冇去啫。 问你知唔知啫？唔使咁紧张嘅。 我咪反应过大啊！ 好明显 咯，好明显啊！ 系啊， 阿小白，你问多次啊。 系啦，啊呢一个咧。日本人最喜歡呢就在這個女仆咖啡的時候洗很多錢，不知道中國知不知道呢？ 我不是太清楚、啊、 哎呀不要緊，等我告訴你知道中國 好啊 是啦，咁原来呢有好多日本人都佢哋去到呢个秋叶原呢咁、洗钱啦、啊。啊原来有大部分人呢洗完钱之后先会发觉呢原来自己洗突咗钱。 咩叫洗突咗 洗突咗钱即係话可能嗰、那个女仆突然间啊嗰一下好贴心啦。佢原本咧谂住都系攞萬零二萬蚊，即已经好多噶啦。萬零二萬蚊就去洗下钱。 即萬零二萬蚊，即大约系七百几至到千零蚊啦。 哇，咁都好多噶咯。 系啊、嗯，其实都多噶啦，已经。咁佢哋都已经谂住啦，我甘心攞萬零二萬蚊去嗰度咧就洗下钱。咁、但系点知落楼嘅时候咧，就用咗80,000+ yen。咁有啲咁嘅 case 系啊。 好靓噶咖啡嚟噶，有走开嘅咩？ 冇喎、 啊， 我唔知啊。 嗱，仲错你唔到， 我唔知道。 摆明去过啦， 唔紧要，大家好同中哥一样，唔知唔紧要，我可以讲少少俾大家听嘅、例如呢啲咖啡有啲咩服务咧？佢可以叫做，我哋成日都话叫主人，主人就系、是、啲女服务咁样称呼啲客人嘅，就话佢可以陪呢、這个主人一齐坐低倾下偈。咁坐低傾偈咧，咁好似以前嗰啲173咁咧，又每6秒6毫咁計嘅有啲，咁有啲甚至乎一個 package 咁啊，陪你傾半個鐘，有幾多錢？就因為去到嘅時候咧，好多人懷疑個心入面太過寂寞啊，於是乎咧就使多咗好多呢啲嘅錢。啲女仆咧講多兩句之後咧，佢哋就啊好啦好啦，係、哎、好啦，你坐低啦，傾下偈。我最近真係又有唔開心嘅咁啊，於是乎咧就越使就越多錢啦、好啦，呢、這個重都唔係重點啊，重點咧就係、是、有啲咩辦法咧？可以令到大家在洗钱的消费模式上面可以悭翻啲啦。 等阵先啦，阿白元涛，等阵先。我见到阿崔杰同的眼神咧，我希望提一提崔杰松嗱，亦都系真嘅。 崔杰松， 崔杰松，崔杰松，睇睇个眼神。嗱，女仆咖啡唔系任何黄色场所嚟嘅，你唔好误会咗。 我冇啊，我冇啊，我就系见你做咩眼神咁闪烁咧？系啦， 唔系嘅，佢真系咧系一种叫做。可能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啦，我自己叫做，即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即千祈不要想 倾下偈啫， 真系倾下偈， 即系当心理咨询咁， 系啦系啦，唔好谂歪咗。 我都有睇嗰啲旅游节目，都有介绍嘅，系啊，冇乜嘢噶， 系啊系，唔好谂歪咗。 所以你如果去过，你都可以即系分享下嘅。 女仆咖啡对某啲男士嚟讲咧。真係一種男人嘅 fantasy 喺入面嘅，咁當然有啲人會覺得，喂，一定係宅男先至係最多呢啲啦，咁唔係㗎，其實遊客咧去到嘅時候咧，都會唔覺咧使多咗錢㗎，咁有啲專家咧就好好嘅，佢哋話其實唔單止咧淨係針對男士去女仆咖啡使多咗錢呢個問題，佢哋話到咧其實本身人咧使多咗錢呢個問題咧都相當之嚴重，咁、所以佢哋就話到，喂，有啲計仔咧可以令到大家嗰個消費行為模式上邊咧。是可以悭到钱的、哦。 譬如呢、 啊、真是嗱、啊、譬如呢、這个呢就真係要问下钟哥最有经验。唔关女仆咖啡事你放心。 唔关啦。 所以 你 冇咁大反应啊。 我笑住呢 听清楚问题先。 啊、 啊，个问题就系话，嗱，中国咧就唔会用呢啲电子消费 啊，系咧， 系咪啊？ 我中意都系真金白银啊嘛， 系啦，即系原来咧，唔用呢啲电子消费，同埋唔系好用信用卡嘅人咧，对佢哋悭钱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攞出嚟嘅时候感觉肉赤啊，啊咁多张啊，肉赤啊，嗯， 系啊，喂，肉赤呢个 point 咧，其实可以延伸到另外一样嘢嘅。有啲專家甚至乎話都一樣，我哋個銀包入面咧，例如我哋港幣嘅，我哋放多啲500蚊紙，甚至乎放1000蚊紙咧，對我哋用錢個心態咧，係可以有好多嘅矛盾喺度。 我唔想唱散佢。 冇錯啦，就唔想唱散佢。咁你成日都唔想唱散佢，咁就代表咩啊？你唔會用錢啊嘛，係咪先？咁所以銀包嗰度咧擠一啲嘅大紙喺度咧，又可以幫到大家咧就慳錢嘅。 嗯， 好啦，仲有幾個法寶嘅，我哋聽一聽啲。佢就話到啦。原来每一日咧可以做到记低你用几多钱嘅人咧，哦，佢哋咧系算系会系悭到好多钱嗰一批嘅人嚟噶。 嗯， 嗱，最主要原因系咩咧？当你每一日例如记低我搭车用咗7.8，然后再转车我用咗9.2咁样，你每一日都可以能够周而复始咁记低咗你用咩钱咧？ 嗯， 你用钱嗰个概念啊，同埋用咗几多钱嗰个记录咧，系喺个脑入边咧好深刻嘅。 嗯， 咁变咗你每一次咧，就算你一转车。你轉多咗少少，你個人都會好 alert 就，喂，我轉多咗喎， 嗯， 不如我早兩個站落車，我可以慳翻嗰幾蚊，咁啊一年我就慳多幾多錢啦，咁樣，咁， 嗯， 就係因為你每一次咧使錢嘅時候，你都要寫低食飯啊，去邊啊，請人食飯，甚至乎係買禮物咧寫低曬咧，你對你慳錢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 好忙喎，啊，但係咁樣， 係咯，我慳到啲錢，但係嘥咗啲時間， 係咯。 哎，這個呢我自己細個係咁樣嘅，因為我細個我阿媽出嚟用錢嘅時候呢一定要攞本數簿出嚟對一對，連埋啲散銀呢都要俾佢對埋呢啱先至可以出糧，如果唔係呢下係呀，如果唔係下個月嗰，那個 咁嗰啲當係你嘅錢定係佢嘅錢啦， 嗰啲係我嘅錢嚟嘅，但係佢就想我養成呢個習慣。 好啦，咁你會唔會將呢一個嘅習慣灌輸落你嘅下一代呀？ 我而家猶豫緊，你有冇提議呀？因為我仲未開始出嚟用錢俾佢， 係 啦， 咁佢冇追你咩？ 佢冇， 你个细路冇追你问你攞钱咩？ 冇噶，因为 我直接攞佢张卡嚟嘟咯。 佢同佢直接攞我电话去嘟，你而家阴公。 系啊， 就错啦，错到就系佢又唔会记得啲钱，又会用呢个电子消费，你谂下，哎，我都好担心啊，而家。 嗯， 系啦，好啦，咁啊，仲有，当你同行嘅人咧，都系好紧要。同行嘅人其实会令到你使多咗钱。 哦，呢，這个我真系好深感受， 這個， 真系。 呢个肯定系啦。嗱，例如我同崔杰同出街嘅，成日对佢，喂，崔杰同呢样嘢啱你，哇，你着咗件衫好靓，喂，呢只香水，哇，你喷完之后咧靓10倍嘅咁样。咁可能咧，佢真系会，咦，听我系。sales 講就話唔信啫，隔離嗰個都叫 friend 啦，係咪先？咁佢講嘅我照買啦，咁，樣。咁所以話同行嘅人咧，對於即係叫做使錢嘅模式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關係嚟嘅。如果身邊嗰個人咧成日同你講，喂，你著呢件衫之後好醜樣啊，或者你不如去第二間鋪頭再睇下。所以如果你識嗰啲朋友咧，係可以成日喺各方面使錢方面，特別使錢方面彈你嘅話咧，啊，原來你又可以慳好多錢嘅喎， 所以你话识朋友几紧要咧？ 系啊，所以我即刻谂起咧，你唔好经常同阿 O 出街啊。 点解 啊？O 就会叫你喂买呢对波鞋啊，赚钱噶， 啊， 买呢对波鞋。 佢系会唔会买呢只股票啊？ 赚钱噶， 唔系，但系真系赚钱冇所谓嘅，系啦，呢个益友嚟嘅。 但系佢同我讲嗰对波鞋我都抽唔到。 哎哟， 系啊，我已经抽唔到啊嗰啲。咁所以大家如果喺使钱上面咧，可以试下呢啲嘅小锦囊。看下一個月之後你荷包是不是真的多了很多錢啊， 好啊， 唔該曬， 小 白， 好， 中哥崔傑彤。 好啦，呢度咧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想同大家讲讲嘅。由于柯士甸站同尖东站之间嘅路轨故障啊，西铁线来往屯门至红磡站嘅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多3至5分钟。咁现时西铁线月台上嘅乘客都比较多，候车时间咧亦都会较长嘅，请为你嘅行程预留充足嘅时间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呢一位嘅小天后啊 ，Ariana Grande 第6张嘅录音室专辑 Positions 里面嘅新歌啊 34+35。Let me to the daylight. 多人都問我究竟呢個歌點解啊？其實唱片嘅名字叫做 Positions 啦。咁呢個歌咧，只要加加佢做下數學，你係明點解嘅啦。新入榜佔第九位 ，Ariana Grande 34+35。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晨光追蹤三十一。 早晨 ，Kason。 早晨啊，梁荣洲。 早晨 ，Kason。 早晨啊 ，Kitty。 有咩好介绍啊？今日啊， 今晚八点咧就睇《铿锵集》啦，即系有啲事咧喺香港发生咗，我哋又未必好留意嘅。咁咧就系、是、例如咧有一啲朋友咧，佢喺外国啦，可能系受到呢一个政治迫害啊等等嘅嘢咧，佢就要逃走啊。咁、其实佢有个难民身份噶嘛。咁、但系咧就你知难民身份就唔系咁容易，就话哇你话系啊咁样。咁咧佢咧就可能咧就喺香港咧就俾人拉咗，就原來會運咗喺呢個青山灣嘅入境事務中心嘅。咁通常呢啲咧就會遣返，但又由於咧佢所屬嘅國家咧嗰啲行政咧比較混亂咧，所以搞好耐。咁所以咧有啲人咧係喺香港啊，即係佢基本上叫冇犯法啦，係、就運咗三四年噶啦。咁、之前咧有個絕食事件啦咁樣。咁今日咧《铿锵集》就帶大家睇下呢一個調查報告究竟係點樣啦。咁、去到今晚咧日常八點半咧，有一位主持人咧就叫做泰山啦，大家都知佢好中意食噶啦嚇。佢嘅身形你都睇得出啦，之前最學呢一個咧法國菜添，但係咧跟住咧佢會做一連八集嘅叫魚揾魚泰山啊，咁去揾咩魚咧？就係、是、咧草花頭一個魚果嘅魚啊，就即係揾素食啊，咁啊了解呢個素食文化。咁第一集嘅咧就係、是、啊，佢就會利用而家咧經常有人提及嘅植物午餐肉啊，系啦，咁咧就嚟自呢一个部队窝嘅灵感咧，创咗一个炸三文治。 哇，谂住食得清啲，点不知佢又用系咯？到底佢拍完之后，到底身形有冇变化咧？ 可能佢平时用一啲用肉做嘅三文治都炸嘅咧，咁啊计计条数，可能又叫做好咗啲咁样啦 好，睇睇下好唔好食啦吓。 啊，咁啊，跟住咧就系九点半啦，就一齐闯天下，型男型女咧，咁啊去到美国嘅北美啊，阿 Simon 咧，咁今次咧佢要落到去咧就睇下啊，通常人哋咧就去玩嘅，去睇啲咧即系比较阴功嘅嘢啊，即系原来咧呢一个。佢啊想試下做呢一個牛仔啦，咁原來呢個美國咧嘅畜牧業咧啊有呢個衰落嘅危機喎，係啦，係咪份工比較難打咧，辛苦咧，牛仔形象係咪已經啊不復當年勇，定因為係受氣候影響咧？這個咧今晚要睇睇先知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就一路去到晚上啦，系晚上咧就系、是、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啊！今次咧会同大家讲下傅柯搞边科。傅柯咧就系、是、一个咧法国嘅哲学家嚟嘅。咁佢里边咧就研究一样嘢，你知哲学嘅人咧咩概念都要研究一轮噶嘛。 系咁研究咩？ 疯狂， 疯狂。 咁疯狂系点样嘅咧吓？今时今日咧就系、是、究竟现代嘅疯狂咧？通常大減價，我為你瘋狂咁樣就瘋狂啫。但係喺呢個哲學家嘅定義係點樣嘅咧？喺理性啊、罰則啊，同埋一啲懲罰方面嘅議題咧，都會深入探討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 Kason 介紹，我哋會留意住噶啦。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西铁线柯士甸站往尖东站列车需要减速，初步相信是柯士甸站往尖东站之间的路轨有故障。西铁线来往屯门至红磡站的整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三至五分钟，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足时间。港铁工程人员在现场检查和处理事件。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表示，昨日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

降低球速，而且仲会令到佢弹跳得更加有规律添。有咗呢一层绒毛，网球就更加容易上手，受欢迎程度自然就会提高啦。唔知道你中唔中意打网球？不过我哋梗系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嘅电话侧边已经驳咗啊，邓小姐喺度啦。早晨啊，邓小姐。 早晨啊， 系你好啊。咁我知道咧，你今日都有啲嘅 message 啊，或者点唱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喎，系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我爸爸就12月9日生日嘅，咁我都嚟唔切同佢讲一声生日快乐，因为爸爸喺上个月都离开咗。希望佢喺到天国嗰度开开心心快乐，就唔会再有痛苦啦，系啦。咁我都希望同爹哋讲，同佢讲声希望佢开开心心过去一个好开心嘅自己个生活啦。咁我同细妹妈咪都会健康快乐，咁同细妹都会照顾妈咪嘅，嗌佢唔好担心。咁亦都妈咪都会想点首歌俾佢听啦，系梅艳芳嘅《抱紧眼前人》。 咁啊，仲有冇啲咩说话想同爸爸讲？ 爹哋，我永远怀念你，我爱你，我同细妹妈咪都永远好挂住你嘅。咁希望你唔好担心啦，两个孙仔都会好乖，俾心机读书嘅。 好啦， 希望爹哋你听到。 放心啦，咁uncle 一定听得到嘅。 好，唔该晒你。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邓小姐。 拜拜。 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我，一生的人，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催神厨房， 正所谓不时不食，秋冬季是芋头当造的季节，好味之余又有饱肚感，所以今日催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的食谱就是海鲜芋头蒸饭啦。 哎呀，欧点解你会唔中意食芋头嘅咧？ 唔紧要啊，钟哥中意咪得咯，系咪啊？我头先已经做咗一个调查噶啦，写翻一个报告俾你听。 请讲。 发现咧喺直播室咧，即系我同你喺度啦，咁啊转个头会换人啦，好似啲摔角手咁样，即系我会同钟哥咧 拍一下手， 跟住咧佢就会喺个擂台外边嗰条绳嗰度跳入嚟咁样。 你知唔知道拍完手要做咩？ 做咩？ 酒精搓手， 系 啦，因为疫情期间唔好咁多身体接 触。好啊，好啊，好啊，咁样啊，咁啊，钟哥啊中意食芋头嘅，咁啊反而细个嘅时候就唔食啦，咁啊依家年长咗之后就食啦。我咧就细个嘅时候好中意食芋头，大个之后咧突然间唔知点解，即系可能 DNA 变化咁啊逆转咧，跟住就唔中意食。因为细个咧系香芋嘅粉丝嚟嘅，所有有香芋嘅嘢咧我都好喜欢，特别系香芋雪条同埋香芋雪糕咁样啦。咁啊，細個我哋咪有嗰啲三色雪糕嘅， 你淨係食紫色嗰格， 係啊，好。 但係我想 跟住阿妹就要食曬， 唔 係最差係試咗俾你，試咗俾你藥水味咁啊，大佬。 我唔會買試咗俾你咯。 但冇，我細個咧最後唔食食咧，爹哋媽咪咧都會話：哦，你唔食曬啲試咗俾你，唔好得買新啦。跟住死死地氣，最後都係自己一個人食埋佢咁樣，就算係藥水味嘅試咗俾你。所以我依家人大咗咧，都唔係好中意食試咗俾你雪糕就係咁。 因為細個。有阴影啊！ 细个食得太多，难食嘅士多啤梨未 雪糕。 但其實芋頭真的好吃的喎，點解你大個咗會？你是覺得佢漏啊，覺得佢肥啊，定係點樣咧？ 肥又唔係肥喎、反而係真係覺得漏啊，同埋咧個口感咧，好似一撇嘢咁啊，系一撇嘢咁样啊，咁样即系有一个咁嘅谂法咯。不过你呢、這个芋头香芋海鲜煲啊， 蒸饭，其实几健康嘅。点解咧？嗱，头先讲咗啦，不时不食啊嘛。咁、秋冬季咧，芋头就比较靓啲啦，当做啦。咁有讲到咧，即系《本草纲目》记载添啊，话芋子啊能够宽肠胃、疗烦热、破缩血。去死肌，咁即系简单嚟讲咧，佢有呢个健脾益胃啊、通便啊，甚至系消肿嘅作用。 去死肌啫，好劲！ 去死肌啊， 即系应该系去一啲身体冇用嘅嘢咯，系嘛？ 冇错啦，通便咯，就系冇用嗰啲就系废物咯，系啦。咁啊，当然就唔好即系大量咁样食啦。咁亦都有啲人要小心嘅，就系患痛症啊，或者皮肤痕痒啊，平时你腹胀啊、难消化嘢嗰啲人咧，就唔好食咁多啦，咁以免加重咗你个症状。咁不过佢。好处就系头先有讲啦，因为佢有饱肚感啊嘛，咁亦都能够增加到呢个肠道嘅蠕动啊，推动到你嘅大便咧，亦都减少到便秘，咁所以有啲减肥嘅人士咧，即系嗱，当然你可以去到好极致啦，任何淀粉都唔吸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唔得嘅，咁有啲人咧就会攞芋头嚟， 芋 头 都唔系番薯都系好淀粉嚟， 系啦，代替咗啲饭啊面啊咁样样咯， 比较好啲咯，即系叫做糖分冇咁高啦，咁样。 咁我呢个蒸饭嘅好处咧就系。我根本冇用过电饭煲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唔知点样开电饭煲，虽然你都系洗嗰个兜啫，但我就觉得好似系一件比较隆重嘅事。 咁点啊？系用煲仔饭嘅方法煮？ 我攞咗一个大啲嘅碗啦，咁啊一粒米，咁啊一粒水，即系咁你两粒米就两粒水啦，咁样就真系好似蒸嘢咁样，下面即系摆喺个炉火嗰度蒸熟， 跟住有 个 蒸架咁样。 系啦，蒸熟啲饭，咁啊芋头咧，我自己就先攞啲油，即系煎一煎咗佢先，咁啊冇咁容易散嘅，即系煎。香咗个皮之后咧，就放喺呢啲饭嗰度就一齐蒸。咁一路蒸嘅时候，蒸咗我谂大半个钟，四十 分 钟 以上啦。 慢慢蒸啦，系啊。咁后屘你就再加翻你整熟咗少少嘅虾啊、鱿鱼啊，咁摆埋上去，咁一齐再蒸多几分钟咧。咁就成个饭都已经吸收晒芋头同埋海鲜嘅香味。 哇，正啊！ 系啊， 听到嘅朋友都觉得开心。不过唔知依家咧叫做等紧车嘅朋友咧，会唔会都有少少肚饿啊？吓咁啊，话说系咁嘅。咁啊，一则咧特别嘅交通消息啊，接。港铁公司通知咧，由于柯士甸站咧同埋咧尖东站之间咧路轨咧有裂纹，来往咧屯门至到红磡站咧要维持八分钟一班车，系八分钟一班车啊！现时西铁线上边月台咧就乘客较多啦，候车时间咧亦都会较长啊！请大家咧就行程啊预留充足嘅时间啦。 系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呢个交通同埋天气嘅变化啦。咁所以呢一个饭咧，我觉得都啱喺呢个天气凉凉。地嘅时候食嘅，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一百分啊！ 我的享乐时代。 好，小白，今日嘅享乐时代有啲乜嘢贡献呢？ 今日咧谂住同大家讲下，最近咧都玩多咗一啲 workshop 啊。咁啊，呢个 workshop 咧都几啱男士去玩嘅，系啲咩嚟嘅咧？即系同嗰啲木工好有关系嘅嘢嚟嘅。系、啦，呢个木工咧点解拣？譬如今日十二月几嘅时候先至会拣啊做木工嘅嘢咧？因为红叶咧，咁我哋就得大堂啊几个地方可以赏红叶啦。咁、但系原来咧，我哋都可以咧。用嗰啲枫叶嗰个枫树木咧，去到做一啲木工，咁啊令到咧就呢个红叶嘅季节咧，虽然我哋唔可以成日见到红叶，但系都可以叫做生色不少啊！我自己觉得都几开心嘅。 不过阿小白喺度继续讲之前咧，你又讲到呢、红叶咧，咁亦都希望睇咁多位，虽然而家喺呢个红叶季节，咁啊真系好靓。 咁如果大家真係要去睇嘅時候呢，可以有好多選擇嘅，你可以親身去啦，但係亦都可以譬如話喺網上遊歷一下，又或者睇下其他人嘅分享，就唔使大家一齊逼住去啦。 冇錯。 咁因為始終喺疫情期間，盡量少啲人多聚集啦。咁如果你真係選擇自己去嘅話，亦都可以選擇咧戴住個口罩影呢張相，就唔好真係除大家一齊除咗個口罩影啦。咁、因為始終都係會有啲危險喺度，去喺裏邊嘅。咁當然啦，如果你一張相話，唔係我戴咗口罩唔靚，不如就可以調轉頭諗，因為喺嚟緊嘅歲月，你未必會戴口罩影相嘅，不如就係當係一個好特別嘅紀念。今年去大堂影相嘅時候，你係戴住口罩，呢張相咧就更加有一個歷史意義啦。嗯，就系大家啫。 系，咁我自己咧都用咗第二个方法咧，去到欣赏今年呢个红叶，就系呢一个木工嘅一个小 workshop。咁系啦，系啲咩嚟嘅咧？咁原来咧，我哋可以自己咧有好多唔同嘅设计嘅。嗱，首先先讲，其实用嗰啲枫树木去到做呢一类型嘅木工嘅饰物啊，或者系家庭嘅一啲厨房用品咧，都有个好处嘅、因为佢个软硬度咧，原来都几适合咧。去到做呢一类型嘅摆设同埋装饰嘅，好啦，咁啊系，咁啊去到呢、這、一个workshop 嘅时候啦，咁佢都有好多款唔同嘅枫树木咧，去到俾我拣，即系我而家先知道原来咧，净系讲红叶嗰啲嘅树木嘅质地咧，都已经有一大扎可以俾你选择嘅，咁啊佢视乎翻你到底想做啲乜嘢，咁、大家可以选择做啲咩咧，例如戒指又得，你想做笔又得。想做一啲可能座台嘅擺設啊，甚至乎廚房頭先講一啲嘅用具，例如匙羹啊、叉，佢都可以咧，就係好簡單做出嚟。 嚇！但係佢係木嚟嘅， 係啦，佢係木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我想做匙羹嘅話咧，佢就會同你講啊，呢兩隻嘅風扇布咧會比較上好，因為你可能譬如不沙律嗰一啲嘅匙羹咧，咁咪可以用木去到做咯。咁唔係一定全部擺入口噶嘛。咁你用啲做啲大少少嘅匙羹嘅。好啦，咁你當你選擇咗自己想做邊一類型嘅叫做飾物啊或者用品嘅時候咧，你就可以開始咧就自己設計。嗱，如果你完全唔得嘅，你可以叫個師傅幫你設計又得。但係你話我都想試下自己參與喎，咁佢一樣咧可以問下你有啲乜嘢嘅概念想放喺呢一個嘅產品嗰度啦。好啦，咁你同佢傾完之後咧，佢就幫你少少修改啊，跟住揀下木頭，然後咧就可以開始啦。咁有幾個步驟嘅都幾得意嘅。咁首先有咗設計圖之後咧，選擇完木材，佢就要開始咧教下大家點樣用鋸啦。嗱，我哋都市人咧。就好少接觸呢一樣嘢嘅，咁我覺得咧都係幾好嘅，同埋而家即係叫疫情期間啦，咁佢 workshop 其實都係講緊係一個人、兩個人，即、就、係、是、一個起兩個止嘅啫。咁佢真係都係一對一咧咁樣對住你，咁啊可以好好你好好地咧就自己做好嗰個木材。 小白，其實你揀咗做咩啊？咁最後 係啊， 我揀咗做只匙羹啊。 哦， 但係唔需要用鋸係咪？如果用匙羹， 但係佢個木就係咁大，你唔鋸曬佢點樣整匙羹？ 咁佢個木係啱啊，超級同我單，因為佢木係大走嘛，咁所以你要鋸。锯咗佢一个 size 先，锯完之后咧，跟住你就要做打磨嗰个功夫。咁有啲虽然话你有晒设备喺嗰度咧，有晒机械嗰度啦，但系有师傅喺度啦。但系原来打磨嘅时候咧，佢都话有啲真系要系一啲叫做经验老师傅咧去到帮你决定。 但系去到呢一度啊，即系用锯咧或者打磨咧，有冇即系潜在危险性喺里边先？ 如果用锯同打磨咧，一定要有师傅喺度啦。咁啊，师傅就会望住你。睇住你咁啊！如果用鋸，一般嚟講咧，其實你用鉛筆咧畫曬啲痕喺舊木頭嗰度，咁、就好似我哋用戒刀咁 cut 嘅，不過就剪剪剪剪咁啊，鋸下鋸下咁樣。咁如果係擔心嘅，你可以叫即係師傅一路即係開咗個頭先，因為開咗個頭咧，咁你有曬啲痕咧就好容易鋸。 哇！呢啲都好高難度喎、啊，呢、這個 workshop， 因為多數譬如我哋聽到而家即係大家去嗰啲工作坊咧。可能呢啲步骤咧，老师或者导师咧已经帮你做好晒，即系已经帮你 cut 好晒，摆喺台面，即系由第十个 step 开始咧，即系你做噶嘛。哇，由咁开头开始做咧，其实都几难、 啊。系啊，所以其实你每一次咧，你都要预大概系四小时咧，先至完成到一样嘢噶。咁、但系都有啲好嘅就系、是。如果你想簡單啲，好似头先崔杰同所讲，你想由第十个步骤开始有锯木咧，你可以叫师傅。锯晒啲痕先，咁佢锯晒啲痕咧，其实你个锯一入去旧木嘅时候咧，你就已经系嗰个位置，你净系负责推前拉后嘅啫，其实嗰个危险度就减低咗好多。 但如果 锯木 系， 因为锯木咧最难就系第一下锯条痕出嚟嘅、 嗯嗯嗯。 但如果出条铜咧系即系懒到咁样嘅境界咧，点解你唔直头喺铺头买咧？嗰只自己 咁啊唔同、啊，因为你锯木，因为我自己试过咧、嗯，就嗰阵时拍女汉子咧、嗯，就真系由啲卡板起钉开始，攞嗰啲木，跟住再锯，又系头先阿小伯讲去打磨咁样整一个化妆箱。咁、嗯、我就发现其实对于一个从来冇接触过木工嘅女仔嚟讲咧。是几难的，即就算有导师在旁边，可能都哇个机器咁大声，这样的、嗯、其实你都会有些怯的，那我都会觉得、啊、如果譬如你一家大小的，可能去到第十个步骤才开始做呢，就会轻轻一点 了。 嗯，那导师都很好的，如果他一见到你有困难呢，他就会帮你做的，那他有晒安全装备各样东西，那都 OK 的。 嗯， 那他也都说到，如果你做完一件事之后呢，咁我哋成日都话喂木咧，有阵时的而且确咧就容易因为天气影响会爆裂啊，各样嘢，咁佢就会视乎翻你嗰件嘅物品咧嗰、那个用途，同埋你系想挤几耐，就即系都会俾翻啲意见你，可能咧就要油埋甩架，咁油甩架咧就嗰啲摆设咧就可以摆得耐啲，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嚟譬如滗下沙度，再整个匙羹出嚟，咁你就好难咧去到即系油甩架啦，你打磨到佢。令然後咧就做到佢滑身咧，其實都已經 O K 嘅。咁、通常咧，你整完一嚿嘢之後，佢都會同你講，放翻喺一啲叫做乾爽嘅地方，等佢咧就保持嗰個形態，唞一唞氣先。咁就木咧，咁就可以完成咗之後，你就可以拎翻屋企啦。咁如果你話喂，我想做筆啊嗰啲嗱，筆咧就真係好難。我見到個步驟，我都覺得比較 咁幼支筆整到， 啊、慢慢刨 係咯。又要刨啦，又要磨啦，跟住又要再上滗架啦，用唔同牙，可能有啲甚至乎油埋油。你覺得靚嘅師傅手工好嘅，佢梗係可以寫埋字，譬如挑埋你個名喺個筆上面，咁嗰啲梗係靚啦。但係嗰啲咧，對我嚟講，可能要上翻十堂八堂呢一個 workshop 咧，先至開始做得到啊！嗰啲就真係。 但十堂八堂可以整到支鉛筆。 十堂八堂我估得啩、我天资咁聪明系咪？ 好啊， 你自己都笑咧，你真系 自己赞完自己梗系笑啦。 好啦，唔该晒小白，唔该晒 小白。其实而家坊间都几多呢啲 workshop 俾大家去即系调剂下，即系既然又冇得去旅行嘅时候啦。咁不过而家去到咁严峻嘅疫情咧，我见都有啲已经删咗， 都停一停先啦， 都要停一停噶啦。 又或者系学习一啲比较轻。平啲嘅，通常喺屋企度自己整，但當然啦，就唔好係鋸木呢啲，有危險性，即係潛在危險性嘅工作就唔好啦。 係，不如即係譬如可能你去嗰啲文具鋪咧，買一啲手工包咁啊，自己翻去，即係好似我上次話，我自己黐一個嗰啲蠟燭咗，你唔係好需要用到一啲大嘅刀啊、剪啊咁樣咧，其實都可以消磨一下時間，即係叫做陶冶一下性情嘅。當呢啲興趣班暫停緊嘅時候， 咁、其實咧，你而家上網去學一啲嘢，都可以當係你自己喺屋。企嘅一啲興趣班都得嘅， 系啊，冇错啊。其实我煮嘢食我都系上网学啫嘛，系、啊，我都冇谂过自己个电视嘅频道系成日都系开住煮嘢食。细个嘅时候好唔明点解我妈同埋我婆婆成日都望住， 而家终于都明啦， 我而家终于都明啦。但系你知嗰阵时我妈同我婆婆都唔系我呢个年纪噶嘛，我真系好早熟啊个人。 哇，你好啊，婶。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在感觉里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